协奉公，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一。说到职场，大家往往都会想到招聘啊、求职啊、晋升啊、转岗啊、薪资啊、五险一金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有没有朋友会把职场和家庭暴力联系在一起呢？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好好的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再问大家一下，如果啊您的同事啊遭遇了家庭暴力的话，作为同事也好，作为领导也好，您会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吗？还是说少管家务事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原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也是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英律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啊，员工被家暴单位怎么办。李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首先请您表个态哈，这个员工被家暴单位应该怎么办？ 员工被家暴单位有责任有义务来进行劝阻调解以及制止家庭暴力。这也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你看，就是反家庭暴力法， 是的， 当中有这么一条是直接和用人单位连在一起的。 是的，而且是多条规定， 是吧？以前我们往往说到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这个规定啊，都或者说一些法律关系啊，都会谈到什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一些什么工伤条例啊、女职工这个保护条例等等啊。但没有想到反家庭暴力法当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啊、是的。 所以说员工被家暴单位不能坐视不管啊。 是的。 好，那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些案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些案例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值得高度重视的点。比如说有一个案例是男人，就是男方啊，弄坏了卫生间的门。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挑老婆洗澡的时候去打他，因为洗澡呢要把衣服脱了，没有衣服隔着，打起来会更疼，而且老婆没有穿衣服，挨打的时候就不敢往外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在这个微博上看到的一位朋友啊，他列举了很多他所了解到的家庭暴力的案例。那么这个夫妇，这对夫妇呢，他们的这个结婚途径啊是自由恋爱，而且呢是男方追的女方，女方的收入也非常之高，每年有20万的年薪。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女方的这个工作啊，都还不错，收入哈、也都挺高。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这个家庭暴力和女方的收入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家庭暴力的发生跟女方的收入的高低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这个案子其实已经说明问题。那么在我办理的诸多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我们都发现女方啊，就是受害人，她收入都很高，甚至是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们依然遭受到家庭暴力。因此就是家庭暴力它其实是没有依法人群的。 哦， 就并不是说哪些人群是容易发生， 嗯， 也没有特定人群，并不是说只有比如说文化程度低， 嗯， 或者是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才发生，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那么是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嗯， 无论是你文化程度高还是低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嗯，以前有人分享说这个为什么女方要依附于男方啊，因为这个多少年来这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平等， 是是， 比如说男方的工作机会多于女方， 嗯， 是吧， 对。 另外呢男方挣的钱多于女方啊， 对。 或者是说这个男方呢他能够啊抵御外界的这个冲突的这个能力， 是的 啊，强于女方等等， 嗯， 那这么一看，哎，为什么收入高的女方仍然在家里面遭遇家庭暴力？一会儿我们要为大家来分析分析哈，这个家庭暴力产生到底有哪些原因，为什么和收入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哈，嗯，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有一些收入很高的女士啊，她们依然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根据您的了解都有哪些行业的从业者？ 刚才我也谈到了，它是没有一个特定人群的， 嗯， 就是什么行业的都有可能， 嗯，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家庭暴力从反家暴法来讲，它是家庭成员间发生的，那么有父母对子女，有夫妻啊，那么也有这个兄弟姐妹， 嗯， 那么刚才您谈，我们今天谈的，我们想主要还是谈的是亲密关系之间，就是夫妻或者是这种同居恋爱关系之间的这个暴力。 嗯 啊，我想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讨论的这个，因为我们主要是指员工他跟这个亲密关系间的暴力。 嗯， 那么亲密关系间的这个家庭暴力，它有个特别就是重要的特点或者是本质，它其实是一个权力控制关系， 权力控制 啊，那么就是一方对另一方以家庭暴力， 嗯， 啊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去控制另外一方啊，那么它所以它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么还是我们啊几千年来男权文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影响， 嗯 啊，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男权文化之下，那么男性他更多的是他希望女方是一种服从顺从对他臣服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无论是你有没有收入，但是在这个家啊你要听我的， 嗯， 我说了算， 嗯 啊，所以我们那么我们平常了解到的就是说他发生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收入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男方啊性格的问题啊等等，他只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 嗯 啊，并不是他的直接原因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男方啊，他因为女方收入高，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社会关系当中甚至有女强男弱，那么他内心产生不平衡，他有可能会引发家庭诱发家庭暴力，或者就是说，所以这也就会我们发现反而收入高，女方收入高并不能幸免啊，那么是跟他深层次的原因是有关系的， 哦，就是说这个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男女不平等的话呢，你收入高也是可以成为产生家庭暴力的诱因，收入低也有可能， 对，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 对， 是吧， 是 可能今天天气不好，天气好， 对， 冷了热了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你可能一顿饭没有做好，或者是你那个， 嗯， 地没有打扫干净，都可能诱发家庭暴力， 嗯， 啊，是的。 好，所以刚才您谈到的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权力控制的问题哈， 是的。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发生在很多的行业。那么一开始我们问大家，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员工被家庭暴力的话哈，作为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该怎么办？那也许很多的人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啊，我的员工会吗？有这么多人会吗？还有这个概率为什么会在我们单位呢？那实际上刚才您谈的就是说很多行业都会存在哈，它不因为收入的问题，不因为地域的问题，所以甭管您是传统行业新兴行业是吧， 嗯，都有可能发生 在什么样性质的单位， 对， 都有可能发 生。因为从我们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这是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 嗯， 那么一位女性在她婚姻生活当中她有可能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概率是24.7%， 嗯 啊，就是将近1/4的女性啊会遭受 到家庭暴力， 嗯， 那么他也可能是你单位的员工， 嗯 啊，所以就是说，只是为什么会很多单位啊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嗯， 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传统观念有关系啊。嗯、一个呢就是说，很多员工认为这个是家丑。 嗯 啊，家庭暴力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人遭受到家庭暴力也不敢向外去求助或者是反映。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个人啊，通过我办的案例感觉到，就是说单位自己他表达出的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么他对员工啊家庭事务呢，很多单位是不愿意介入啊，也不愿意去干预的，所以也造成一些。遭受家暴的这个员工啊，没法跟单位说。 嗯， 此外还有就是说，单位的介入力度比较小啊、嗯，很多的时候也就是批评几句啊，那么震慑力不够。 嗯 啊，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啊那个员工不愿意说。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甭管男方还是女方，当然女方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的这个数量在绝对意义上是高于男方的哈、 嗯， 这个也是统计表明的、 嗯、 啊。 那么从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司法大数据，就是对全国的这个离婚案件， 嗯， 来去看他的家暴的受害人， 嗯， 的性别比、嗯、啊，那么女方是91.几%， 是的， 将近92%， 对 对, 对、 啊，所以绝大部分的受害人是女性， 是，当然也有男性哈，你看今年也有几个案例哈、啊，这个男性向法院寻求这个、 保护令， 啊，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有，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就是单位的这个组织当中，比如说有的单位有这个女工组织啊， 嗯， 就更应该哈、啊、去考虑到或去。照顾到大家方方面面的这种需求，有可能是一种求助的需求哈、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单位里面啊的男性领导居多，女方或者女下属更不好意思跟男性领导来说我遇到的这种家庭上面的事情哈、啊。如果有一个稍微贴心一点、提及一点的， 像工会啊、人力资源部门啊， 是 应该都有这样的，哪怕你没有办法是专人或者专门机构，但是你有人来去做这件事情， 嗯 啊，那么也会让这个涉及家暴的这些员工、嗯、啊，他能够有一个求助渠道， 嗯 啊，而且反家暴法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是必须要去来去进行相关的。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进行帮助，对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处理的。 嗯，对，我们下面从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反家暴法会把单位啊，用人单位的这个责任啊、放到这里面来？ 嗯， 您认为从立法的初衷主要是考虑什么呢？ 因为反家暴法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立法原则，或者是立法的目的就是就是或者是他的一个立法利益，就是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嗯， 既是国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嗯、也是用人单位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嗯 啊，所以用人单位他来去承担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是具有法律依据的。 嗯， 那么同时在反家暴法的第四条啊，那么他也明确规定这个企事业单位要有反家暴的义务、 嗯、 那么在他的第11条，他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发现本单位员工啊有家暴行为的，他要进行批评教育啊，也要进行相关的劝解调解工作。 嗯 啊，那么我看到的一个那个消息称，就是在湖南的湘潭有一个公务员，他就是因为实施了家庭暴力，那么被单位进行了党纪处分。 嗯 啊，我认为也是要应该为这个单位点赞的。 嗯， 就是用人单位不要把家庭暴力看成是家务事、嗯、也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件小事， 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啊、它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 嗯、 所以是必须要去进行处理的。 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员工被家暴单位怎么办。那李莹律师，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所经办的这些案例当中，或者是这种援助的案例当中哈、 嗯、 这些受害方哈、啊、跟单位说起的这个比例、嗯、 很低， 也有是吗？ 有， 换句话说也有， 也有啊、那么总体看，就是用人单位的回应上、处置上是不够的。 好，那我们先说说这个有的这一块、就是跟单位去求助了，单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其实员工跟单位求助哈，他无非是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向员工向单位反映，然后希望单位出面去跟施暴人谈。 是向谁的单位反映？ 是向本单位的 就是受害人向自己的单位 反映，也有向加害人的单位反映、都有 。 就希望单位去跟加害人谈，希望单位用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他的这样一个权威性啊、要求对方不再施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的就是跟单位，因为向单位反映，那么而且就是说单位也会了解到，因为他经常是一块青一块紫的来上班了，甚至是被打得起不了床请假来上班，请假了没法上班了啊。那么希望单位出证明，证明他有这些情况啊。大主要是这两个诉求啊。那么从我们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看，就是单位在这两块都比较弱啊。一方面就是很多的单位是直接就拒绝这个受害人的请求啊，就是说你们夫妻俩的事儿啊，我们单位管不着啊。还有的呢，说我不能给你出这个证明，到时候男方打到我单位来了怎么办啊？我不能，这还是你们夫妻的事儿啊，我们管不了。这种情况比例很高。 换句话说，就是首先他们不知道这是法律规定他们的一个责任义务。第二呢，就是息事宁人的态度， 是 不想自己摊上大事儿，是吧？ 那么即使是有单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么他所能够做的工作比较少，也就是把双方叫过来那个批评教育啊，那么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因为家庭暴力遭受到行政处分或者是党纪处分的很少。 对。好，那下面我们从单位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是说他们如果想作为的话又可以做点什么，作为同事也好或者是领导也好啊，如果员工遭遇家庭暴力或者员工呢是施暴一方啊，现在知道了，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权限可以去用？ 对，其实单位是可以，一个是反家暴法明确规定了，你要有批评教育啊，那么甚至是结合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他进行行政处分或者是党纪处分的这样的一个权限的啊，这个是第一。那么特别是对这些体制内的啊，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啊这样的，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处分是会对当事人有明显的震慑作用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案例当中也有处理的比较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体制内的单位一旦他出面干预，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刚才我说的一方面就是这种批评教育处理啊处分，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劝阻、调解、劝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也可以对一般性的家庭暴力的这样一行为，你要进行劝解工作或者是调解工作啊。那么如果是你发现这个家庭暴力非常的严重，那你应该有报告啊，向公安机关报警啊，这样的啊，甚至协助受害人去寻求民事，就是说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甚至是追究施暴人行政责任这样的义务啊，这种支持帮助的义务。那么第三呢，就是你可以作证啊，因为用人单位他这样一个红章盖着，他在受害人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是比较强的证明力的。所以一旦你单位的这个员工有家暴受害人啊，而且你确实是发现 他有这样的一些伤痕，他也确实是实实在在跟你做过投诉，那么你就应该可以出具相关的证明啊，这些证明是对受害人啊在寻求未来的这样一个帮助和救济的时候，特别是司法救济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 嗯，换句话说，这是多维度的来反家暴或者 是 预防家暴， 多维度的啊，就是当然。还有就是您刚才提的非常重要，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些预防的工作，包括培训啊、宣传啊这样的工作。 嗯 啊，所以它就是在预防啊、在救济啊、在处置等等方面，它都能够有所作为。 是，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单靠单位可能也很难完全解决。 是， 单靠呢这个社会的，或者是街道也好，社区也好，也可能很难解决。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解决的话，这事儿就很难解决， 是 吧？ 其实家庭暴力它是一个反家暴，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的， 啊，是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合力来做。但是如果是每一方都不去做的话，那么它的这样一个合力就谈不上了。 是的。如果都用清官难断家务事来这个作为幌子来踢皮球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呢最终就会越演越烈啊。 是的。 所以啊，可能很一些单位的领导说啊，你们的家务事我们可能理不清啊，这个谈还乱什么的。但其实这种是 一 种很消极的这种观点。 误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家庭暴力啊，它不是一个家务事儿，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人的权利维护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家务事的概念。 是，刚才你也谈到的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啊，很多这个女性的这个权利意识还是日益提高的啊，特别是她们更多的参与到了这个社会分工当中，参与到工作当中，在各行各业都有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那么，为什么还受到哈某种不平等的这种权力控制啊，就是说这种职场的成就感，比如说收入很高啊，职位也还不错呀，社会地位还可以啊，为什么没有带来这个独立意识的这种觉醒，或者说在他们家庭里面，他为什么在这块还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呢？你看我这还有一些案例哈，比如说男方酗酒开车出了车祸，丢了工作，天天在家打骂老婆，而且还当着孩子和众亲友的面一边打还一边骂。他们当年呢是自由恋爱结的婚，而且是冲破了父母的反对结的婚。女方的收入一年有30万。还有就是有一次，这另外一个案例哈，男方呢在他老婆和同事开会的时候跑到公司去打他，而且当着同事的面，把他按在地上拿脚踹，还把公司的会议室给砸了。他们也是自由恋爱，女方的收入一年有22万。 是，您刚才其实提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可能社会是把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呀、它是有可能他会去归责于受害人，为什么他自己不够自立，不够自强，他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是因为女性她身处多重困境造成的啊，就是说在他不是一个仅仅一个我面对家暴是不是求助的问题，而是在家庭暴力它是会让女性处在一个多重困境的关系当中，所以让她很难去有效的去，一个是让她很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求助，甚至或者是让她很难有这样一个能力去获得去求助。那么这种多重困境，一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男权文化，就是他家庭暴力背后的权力控制关系。那么在这种权控关系之下，他是很难摆脱男性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和控制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是一种我们对家暴的误区啊。那么这刚才我说到的，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丑，家庭暴力是家务事啊，所以这种误区也会影响到女性本身，她也认为是家丑，所以很多的人是不敢去对外求助，也不敢对外去反映的。第三个困境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不足啊，比如说啊，我前几年这个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北风比较大，能见度好转，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员工被家暴单位怎么办。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原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莹律师。您好，李律师。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那么在上半段我们也谈到了，目前啊，这个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的这个家暴的发生几率有25%左右啊。 是的。 那么女方作为受害者呢，占到了其中的90%左右。所以说啊，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正在遭遇不幸啊。所以作为同事也好，作为单位的领导也好，理应啊做出更多的行动来。其实在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呢，也对于这个什么是家庭暴力啊，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以及定义。比如说，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就是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的， 还有精神暴力。 是的，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大家更应该关注我们身边的同事们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这个实务性的话题哈，就是说如果员工遭遇了家庭暴力导致无法工作，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心理的，反正上不了班了啊，那么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哈、啊。从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或者是劳动法当中，并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啊，他的就是说因为家庭暴力而导致他无法工作、然后是不是应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一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但是就是说从劳动合同法或者是劳动法的基本利益来讲，它还是从保护员工的劳动权利的角度啊来去立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用人单位应该尽可能的给这些受家暴员工给予他们相应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是他们上不了班的话呢，可以给相关的病假啊，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啊给予支持。那么除非啊他是严重的违反 规 章制度，或者是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啊、除了 有这些严重违反家规章制度或者带来经济损失这样的行为啊，那么我一般建议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用人单位能够给这些员工以相应的支持啊，而且对于这个员工来讲，他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那么也有利于他摆脱家暴对他的控制。 嗯，好，刚才您谈的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那有没有必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呢？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啊。那么我也希望在我们就是因为现在反家暴法出台以后，各个省市啊都在制定实施办法。那么如果是在实施办法里面能够规定说用人单位不得因这个员工遭受家庭暴力啊，然后来去擅自跟他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啊，那么有这样的一条规定，我认为也是非常有必要有意义的。 在您所接触的这些求助者的案例当中，他们工作的比例高吗？ 因为我代理这个家暴案件是很多的啊，那么就是说也有这个有没有正式工作的，或者是全职太太啊，那么也有这种职场女性，甚至是精英女性，甚至是在某个行业里面她有担任领导，或者是在某个行业里面是专家，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些职场精英女性的比例也是不低的， 也还是很高。 对， 所以你看他们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是 吧？是的，本身工作呢是自己独挑大梁，另外呢家里还有很多的事儿，让他呢这个身心俱疲， 对， 所以说又想把工作干得很出色，或者是说还要保住这个饭碗的话，他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这个 对更大的这样的一个 精力 体力和压力， 还有压力，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施暴一方他的这种特点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产生家庭暴力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有一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冲动行为，或者是这个有人格障碍，还有性别歧视，就看不起， 是 啊，看不起对方， 对， 还有呢，就是那种强烈的不安的心理啊， 对， 压力也好，焦虑也好，越积越多，最后变成了这个家庭暴力。当然，还有一些精神疾病者哈， 对， 他有这种行为啊。此外呢，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施暴之后，这个施暴方呢，还会有一段蜜月期来对待他的配偶。这个在您的这个经办的案例当中有体现吗？ 是的，其实对施暴人来讲，从我们国家没有对施暴人的类型做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但是从国外的研究来看，或者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的研究来看，施暴人他无非是有这几种类型，一个就是偶尔，就是偶尔的施暴啊，这一类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他可能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之下啊，他暂时或者是当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去殴打。那么这一类的施暴人，他往往他会认错啊，他会真心的悔过啊，那么再次发生家暴的可能性就相对比较小。那么还有一个只打家人型啊，这种人呢，他往往是双面人格，他在外面表现得温文尔雅啊，那么他在家里就是另外一副面孔，就像 那个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个安家和对这一类的人群，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或者是在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施暴人当中是很常见的。还有这一类是比较常见，还有一类的就是您说的他在精神方面有问题，他叫反社会人格。那么这一类的施暴人，他一个是他会非常严重啊，家暴的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再一个他就是很难改。所以我们一般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施暴人，那么采取不同的一种方式。所以对这种很严重的这个施暴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就是说一般是希望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有效的摆脱对方的。但如果是偶然的话呢，是其实可以通过调解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是 是不一样的。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施暴人施暴之后他会有所谓的蜜月期，这也是跟家暴的有一个术语叫暴力周期有关系。 暴力周期、 对，就是家庭暴力呢，它发生它不是在某一个一致的频次上，不是说他天天打而且每一次打的情况都是一样，不是这样的。他很多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周期的那么往往是他打了之后他会道歉，他会忏悔他甚至给你送花送巧克力给你送礼物，然后写保证书写忏悔书说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再也不会这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让受害人以为他真心悔过了。 那您认为这是真心的吗？还是说他当时是真心的，后面又改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就像我说的，家庭暴力它的实质是一种权力控制。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为如果是总是打，可能会把他打跑。但是呢，打一顿给颗糖就是萝卜加大棒一块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事人的控制更有效所以他的蜜月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后呢，他也会让这个女方以为他改了那么两个人相安无事一段，但是呢总是生活总是要继续，矛盾也会再继续的积累那么这个叫矛盾的积蓄期那么积蓄到一定的程度，暴力会再次爆发，那么就爆发期。事实上他的一个暴力循环、暴力周期，它大概就是由爆发期、蜜月期、这个矛盾积蓄期这样三个期来去组成，而且是循环往复的那么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这样的一个暴力周期它会越来越重，就刚开始可能就是辱骂或者只是一个推搡，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是这个暴力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制止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刚开始可能是推一下，后面可能是打一巴掌， 升级了。 再后面可能就会掐脖子，甚至拿相关的这个凶器凳子也好，刀子也好，就上了。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街上有一个陌生人拿刀子对着你或者是拿棍棒打你的话。如果取证完整，那最后这个施暴者他是要 承担法律责任的 对对，如果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话，要承担刑事责任， 是 吧？ 是的。 那么如果家里我安一摄像头，打比方我安一摄像头，这个过程全都记录下来的话，可以等同于在街上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吗？ 当然，就是说家庭暴力。它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也是对人身权利的一个重大的伤害。那么在法律的规定当中，是跟陌生人之间的或者是一般的暴力是一样的处罚。但是我们也是很遗憾的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社会对家庭暴力还有一定的误区，他还认为它是一个家务事，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那么往往在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具体的这些责任人员，他就是执法人员，他会有意无意的按双重标准来去处理。就可能家暴议题你是夫妻之间那么可能就 轻描淡写 了轻描淡写，然后批评两句就完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在具体的处理过程当中，其实是被双重标准的。所以家庭反而成了施暴人的一个保护伞。 是的。前两天我看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采访了这个河南省岳麓区人民法院的一名这个反家暴的这个法官他 是刘群法官吧？ 是，他谈到了，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去处理这个案例然后呢，咨询者呢是当地的一位民警民警呢就是说那是不是女方做的不对就这么一个观点， 归责于受害人。 就是意思是不管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她可能做错事情了才导致这个家暴的发生啊。那么她错在前， 这是误区， 所以理应当受到惩罚，这是一个误区。 对，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看法。首先它是归责于受害人，就是说你遭受家暴是不是你做错了啊，那么甚至是你活该啊，这是一个很要命的。就是说家庭暴力啊，无论是不是受害人有过错，都不应该是你施暴的借口和理由。啊，受害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类的时候，一定是受害人无过错原则的。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过错，都不能是你施暴的理由。 这是两回事儿，是吧？ 两回事儿，而且不能够把他们相抵，不能说受害人啊有问题，然后你去把他的施暴的这样的一个过错责任给相抵了，这是不对的。 对 啊。他是不能够归结于受害人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和理念。 打个比方，就是某一方出轨了，然后呢，另一方知道了，然后呢，打他是吧？打得很厉害，这是两回事儿。出轨是不对的， 对， 打他也是不对的。 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案子，就是女方出轨了，然后男方对她实施家暴，甚至很严重，都把她的胳膊打折了，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家暴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我们就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官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说这个保护令我不能发啊，因为你出轨，你有过错啊。我们就认为这个法官的认识和理解是完全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它保护的是你受害人的安全，你不能在这个保护令上加以道德评判。这个是有，就是说他有过错，但是他也有获得人身安全保护的权利。这个跟他的这个是不是出轨没有关系。 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反家暴的这个道路上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哈。 是的。 是。那其实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从这个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企业文化制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更应当哈、让一些员工哈、在反家暴这个问题上呢有所重视啊。因为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社会啊，一个企业的这个员工中层管理也好，高层管理也好，他的这种社会形象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这个商誉声誉啊， 是的， 甚至你的这个效益利润的问题。 对对。就是说你反家暴也是你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啊，一些企业高管因为发表不当的言论，当然不是说在反家暴这一块啊，因为他的一些比如说他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言论啊，发表出来之后呢被曝光了，被曝光之后呢联系到了他的这个所在单位和他的职务，最后呢引发轩然大波，不得不让企业出来声明撇清关系也好，然后解除劳动合同也好等等啊。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任何一个职场人，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的职场人啊，你的这种在家庭当中的形象也是和你的工作密不可分的。 是的，如果你是一个家暴男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暴力的这个家暴男，所谓的公众人物，他因为家暴，他的公众形象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 啊，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他啊，甚至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就那个蒋劲夫因为家暴，完了以后在网络还有很多人给他点赞，说他勇于承认家暴啊。然后是个男人啊，我认为这也是公众啊对这一块问题的误解，是你不家暴你才是男人，你只要是家暴你就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你就应该承担这个你由此带来的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谴责和相关的法律责任。所以我觉得公众啊，因为这个他还圈粉，这也是我们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一块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我们是不能够对家暴容忍的。这应该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 是，所以说包括单位在内啊，社会各方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啊需要改变。那么从这个预防和惩治家暴的这种行为上来看的话，目前有哪些薄弱的环节？我这里有一条反家暴法的规定啊，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嗯， 这个是不是反家暴法当中就是比较严重的一条这个约束了？ 对，它其实是指的就是说他在他承担的就是说民事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他主要是行政，不好意思啊，就是刚才他这个指的是一个行政责任的承担啊，但是除了行政责任以外，他还有可以是民事责任，就是受害人可以到法院，这个是行政责任，就是1000块钱罚款，这是公安机关给他做的，包括他的拘留，这是他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那么他还可以，受害人还可以追究他的民事责任，甚至如果是他触犯刑法的话，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这个呢，在反家暴法里面他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可以根据我们相关的民事诉讼法或者是刑事诉讼法刑法等相关的一些规定来去追究。那么从目前情况看，就是说总体看，就是在家暴议题上，在家暴的法律责任方面，我们觉得总体来看它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相对还是比较弱所以对施暴人来讲，它的违法成本并不高。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加大这个施暴人的违法成本才能够在给说施暴人以震慑力那么才能够减轻家暴的再次发生。 最后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个您参与处理或援助的案例吧。 其实我办理的案例确实是非常多的那么如果是今天既然是谈到这个我们用人单位的这一块那么我办理这个案例，它其实就是跟这个用人单位甚至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去发现这个 苗头， 家庭暴力的苗头那么这个女性呢，她是一个就是当时她的知识程度比较高那么因为种种原因就年纪比较大了都已经30多了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家人就给了她很大的压力所以她当时认识了一个男的，一个是文化程度没有她高读书也不多那么在当时的时候是男追女就是刚才你说的案例说的男追女那么也算是一个两个人这个也算是男追女的这样的一个恋爱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个女方因为当时这个年纪也比较大，所以在没有很好的进行了解的情况下散婚就认识还不到2个月就结婚了所以结婚以后才发现这个男的脾气暴虐而且多疑那么刚开始是监控他的，就是监督他的这个社交精神暴力，那么后面就开始逐步身体暴力，然后一直打了10几20年那么这个女方当时也是不好意思，因为她当时结婚的时候是闪婚，家里并不同意而且在外面看来是两个人不般配，是不被祝福的婚姻，所以他就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个家暴情况说出来所以被打了10几20年。那么后面经过我们对他的这样一个帮助他敢于站出来了所以他要提出离婚，他就要求，他就到单位去希望单位帮他出具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单位原来知道吗？ 他之前的时候呢，他是跟单位反映过而且呢，因为这个男方对他进行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身控制，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出差，他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在单位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工作， 所以他的职称啊等等也受影响。 嗯， 所以他也希望单位能够在这方面给他出具相关的证明啊，但是单位就不愿意，就说你是给我们反映过啊，但是我们也看过你的伤啊，但是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出，到时候这个男的到我们单位找我们跟我们这个不干，然后跟我们闹这也影响单位的这个工作啊，而且这个是你们家的私事儿啊，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当时反家暴法已经出台了， 嗯， 那么他拿着反家暴说那个你们单位有责任，他说那是法律这么规定的啊，但是那个谁爱规定谁这么规定啊， 嗯， 我们这事儿我们就不 做不了 啊，做不了，嗯，所以最后也会影响到他在后面的在离婚过程当中来去主张家暴构成， 嗯， 他需要不相关的证据啊，那么单位也不给他出，因为他也跟单位反映过，也跟居委会反映过，居委会也不给他出， 嗯， 所以他的这个证明就会减少了很，证明力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就没有办法被认定， 嗯， 啊， 这个婚就没离了 啊，就是家暴没有被认定， 没被认定， 家暴没有被认定，这样的话呢，因为认定了家庭暴力以后，他还可以寻求精神损害赔偿， 嗯， 等等，那么他这些相关的救济途径就也没有办法进展下去， 嗯， 包括他这个男方不断的骚扰他， 嗯， 因为他家暴不被认定，那么保护令也没有办法，后面也没有办法申请啊，都直接都遭受到影响。他到现在他还依然被他的前夫，已经离婚了嘛，叫前夫， 嗯， 不断的骚扰， 嗯，就是说婚虽然离了，但是家暴没有被认定，所以 家暴没有被认定，那么男方也没有遭受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不利后果， 嗯， 所以他也就可以继续去骚扰这个女方， 嗯， 啊， 所以离婚只是他第一步，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解脱出来。 就是说离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他的在身份关系上可能跟他没有关系了，但是可能不一定必然导致暴力终止，嗯，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朋友们，明天再见。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